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11章，啲水怪一涌而上，将我同阿女叔团团包围住。呢、这个时候，我哋两个已经系强弩之末啦，因为缺氧，手嘅动作亦都慢咗落嚟，个肺啊更加好似要炸开咁，个大脑就一阵咁样嘅钝痛。无之间，我心谂，睇嚟今次可能真系要葬身水底啊！只系可惜咗女叔呢一条好汉。如果我哋两个咁一死，剩低咗呢一个咁嘅滑头嘅逢鬼手，一个阴险嘅老女人，就凭豆腐嗰个咁嘅傻头傻脑，仲有顾文文而家嘅虚弱嘅体质，又点样能够从呢个古墓里面脱身啊？事到如今，谂起金冠镇海石啊，都系个笑话。我都死啦，剩低顾文文佢哋两个又点办呢？谂到呢度，我真系心有不甘，又嬲又痛，搏咗命去反击，就系谂住即使死啊，都要杀个够本，捞多两个嚟垫背脊都好噶。睇嚟女叔同我嘅谂法亦都差唔多，我哋两个喺水里边就背靠住背，拼住唯一嘅一口气，竟然杀出咗一条通路。借住灯光一打落去，见到个通道口系向下嘅，下边嘅地下水水底嘅地方，显然系出现咗一个黑蒙蒙嘅水洞口，但系又睇唔出呢个究竟系做乜嘢嘅。不过就咁样一立，洞口嘅地方系有人工雕琢过嘅痕迹。我心里边系一窒，谂起顾文文跌入水入边嘅时候，跟住又无啦啦咁入翻去嘅石棺嘅经历，心谂唔通呢一个水窿系可以通向外界？呢、这个时候亦都要死马当活阿姨啊！我当即就扯咗女叔一把，示意我哋要向个水窿嗰度捐入去。女叔亦都胆量过人，佢将手里边嘅钢刀打横一扫，将离佢最近嘅一只怪物啊斩成两截，然之后即刻就抽身向个水窿嗰度啊游过去。平日呢、这个女叔都算系一个衣冠楚楚嘅人，但系而家谷到眼都红晒，一口气就喺生死之间。而家佢潜游嘅姿势就唔好提啊，几难睇啦！我自己亦都唔会好得去边，忍住个大脑喺度卜卜卜嘅跳动，肌肉都开始有啲抽筋。我而家用呢一种比狗仔式仲难睇嘅动作，系咁啊向个水窿嗰度逃命。万一如果呢一个水洞真系一个死路嘅话，咁我哋两个亦都只能够认命啦。我哋就即刻向入边一捐，嗰啲嘢啊迅速咁追咗上嚟。不过一去到个洞口嘅时候，即刻就停下晒身形，只系啲脑袋啊全部塞晒外边，戴住红膜嘅眼睛注视住我哋，并冇话要追入嚟咁嘅意思。我啊觉得有啲唔对头啊，脑里边闪过一个唔好嘅念头，心谂呢啲嘢睇我哋嘅眼神，点解有啲似我以前捉麻雀嗰阵时嘅样嘅？用一支棍上边架住一个木头嘅笼，里边放一啲谷或者野兔中意食嘅食物，麻雀就会慢慢咁顺住啲谷入咗去个木笼子下边。我哋企喺唔远嘅地方盯住，一直到佢完全行咗入去。莫非呢一个水窿就系咁样嘅一个木笼子？我已经支撑唔住啦，再游都冇两下，大脑就已经因为缺氧唔能够思考，最后一口气都谷唔住，开始喺度饮水。呢一下一饮水就更加不得了，我啲手手脚脚系咁乱咁硬，完全就搵唔到方向。就喺度，我以为自己就快修成正果变成水鬼嘅时候，膊头突然间俾人哋捉咗一下，跟住顺住个水窿嘅走势就即刻向上一提，冇两下竟然啊浮出咗水面。我心知道救我嘅应该系女叔，但系呢一阵时一句话都讲唔出， 只是浮在水面上猛咁咳水和换气。眼睛由于在水里面太耐，已经充血就发晒红，一时之间都睁唔开。而家周围系个咩环境啊，更加睇唔到。我眯住眼，只听到我同阿女叔嘻嘻哈哈嘅喘气声。我哋足足喘咗好耐先缓个气过嚟，擘大眼睇一睇而家所处嘅位置，先发现呢个水洞子后边亦都系一个水屈。不过相比之下，呢一个水屈嘅人工痕迹嘅真系太明显啦，四面都被打磨成方形，就好似一间石大嘅注满水嘅石室。而我哋嚟嘅时候嘅水洞就系喺我脚下边唔远处嘅山壁上边，嗰啲水中嘅怪物亦都唔知道点解冇追上嚟。我同女叔身上都俾啲怪物呢就搲伤咗几下，流咗好多条嘅血痕。好在嗰啲嘢呢最厉害嘅系嘅嘴里面啲牙，手上边嘅指甲呢亦都唔算係好锋利，只系造成咗一啲皮外伤啫。睇见就恐怖，但系就冇咩大碍嘅，只系好痛。我就凭借住打量周围环境嘅功夫嚟转移自己嘅注意力。原本我諗呢个水洞子后边会唔会系通向上边嘅路呢？而家睇嚟呢个諗法系错嘅，呢个地方根本上就系一条死路。喺呢个时候，女叔就讲：应该唔会有人无缘无故嚟整一个咁嘅地方嘅。陈兄弟，你能唔能够睇出有啲咩门道呢？我哋浸喺个水入边，完全冇落脚处，周围都系深蓝嘅石壁，冇任何多余嘅嘢，我点能够睇出咩门道啊？于是我拧咗拧头。女叔啊，微微咁皱埋个眉头，沉吟住：上边啊冇嘢，咁应该就系水下边啦。佢啊将目光向我哋嘅身下水里边一睇，头灯啊自自然然就射向水里边，就系咁一睇，不得了啦！原来喺呢个水屈嘅正中央嘅水入边，居然瞓住一具女尸。确切咁讲，我哋身处嘅呢一个水屈喺个底部有一个四边形嘅金字塔，高呢就大概系十几米，而金字塔嘅顶部亦就系最接近水面嘅地方，竟然放置住一个透明嘅棺材。借住呢一个透明棺材，喺里边瞓住嘅嘢一览无遗，显然系一个身着住金丝银线殓衣、腰果玉带、头插住珊瑚摇嘅女尸。由于嗰个托住丝台修建嘅嘢好似金字塔，所以个棺材离水就唔系好深。借住头灯，我哋仲可以睇清楚喺棺入边嘅女尸。时隔咗几百年，佢嘅样貌依然系栩栩如生，长长嘅睫毛，红色嘅嘴唇，瓜子口面，美艳不可方物。最奇特嘅系佢嘅皮肤，冇好似死人咁样特有嘅紫青色，而系红润无比，好似系一个瞓着咗嘅生人。女叔见到都开玩笑咁讲咗句：哇，呢、这个简直就系现实版嘅睡美人啊！我呢一个月亦都算见过好多嘅尸体啦，但系边度会諗过见到呢一个咁嘅心惊动魄嘅美艳女尸啊？我只觉得睇一眼，我嘅目光就会俾佢胶住咗，过咗好耐先强迫咁移开自己嘅目光。我讲呢、这个尸体上边着嘅系金丝穿缝重殓衣，唔通就系我哋要揾嘅格格尔？阿女叔就讲：唔知道呢度会唔会又系一个虚棺呢？ 我哋冇諗到潜入水里面居然会喺水里面遇到棺材，而呢个棺材喺个水中央，棺入边嘅女尸竟然栩栩如生，实在系令人匪夷所思。女叔盯住嗰段棺材望到直一直，亦都冇任何轻举妄动嘅打算。过咗阵间，佢忽然一笑咁讲：， 哈，我明白啦，呢、这个就系金棺，冇错啦。 我见到女叔咁信心满满咁讲，我就问：何以见得呢？女叔讲：你睇佢瞓住嘅棺椁，棺椁呢就系尸身所居住嘅床位，陪葬品可以差，但系棺材就一定唔能够差，因为呢一个系死人要一直瞓住嘅地方，所以好嘅棺材料真系可遇不可求啊！你讲呢一具咁嘅棺椁系乜嘢料啊？啦，我睇咗眼，呢个棺材系透明嘅，喺灯光下边反射住光线，里边睇到有一啲好似棺椁形状嘅晶体。于是我讲，好似系水晶棺、啊。女叔讲：你听讲过水晶棺能够防腐咩？咁如果单讲水晶棺材，的确又冇乜嘢防腐嘅效果嘅。喺我印象当中，只系听讲过黑暗紫木同埋千年嘅金丝楠木系可以防腐，但系黑暗紫棺材木料系漆黑，而金丝楠木嘅木料咧颜色系发黄嘅。眼前呢一个咁嘅透明棺材系完全冇一个地方相似。于是我讲：，嘿，你唔好打哑谜啦。如果呢一个唔系水晶棺，唔通系个钻石棺咩？女叔啊，微微一笑，摇头咁讲：呢、这个棺材睇起上嚟系似水晶同埋钻石，其实系一种木材嚟噶。你有冇听讲过昆仑神木啊？佢咁一讲，我突然间谂起咗一个传说。 昆仑神木最早系记载喺《山海》入边，相传嗰个系一种倒住生长嘅树木，生长喺昆仑山深处嘅千年冰层入边，树根喺上，树干呢就向下嘅，每隔100年先生一寸。佢吸收咗昆仑山嘅千古寒气，佢嘅木头好似冰晶咁，如果用嚟修炼尸身，千万年都唔会腐化喎。死嘅时候系咩样，到时搞出嚟嘅仲系嗰个样。然而关于呢个昆仑神木，仲有个更加神乎其神嘅讲法。喺民间有一啲叫做三日离魂说咁嘅说法，咁即系话呢，人死咗之后魂魄呢就唔会即刻离开身体喎，而会喺第三日先会被地府嘅黑白无常勾去。而呢个昆仑神木呢是西王母的权杖所化的，里面是有神力，如果装入了昆仑神木的尸体，小的鬼是不敢去勾魂的，只需要找一个极阴之地入葬500年，这样就能够推棺而出，起死回生。女叔现在突然之间提起昆仑神木，我再看一眼这个棺入边的女尸，即刻就觉得我个背脊骨啫啫声渗住凉气啊！心谂呢、这个咁嘅棺材里边嘅女尸啊，栩栩好似活人咁，唔通佢真系能够有复活嘅可能？而女叔而家就一口咬定呢、这个就系公主嘅金棺，咁睇嚟亦都极有可能。毕竟佢而家用嘅系昆仑神木，可以讲系棺材料里边嘅极品。冇边个人舍得用一个咁样嘅嘢嚟做一个虚棺啩？但话又讲返转头，呢、这个神木只系记载喺《山海》入边，仍然系传说里面嘅神物，点解真系会出现喺世间嘅？再讲呢、这个咁嘅达旦公主，本身就一个唔受宠嘅亲和公主，又被视为系妖邪。 如果真系有昆仑神木咁嘅神物喺度，皇帝啊，点解唔会留俾自己用，而系嚟收敛一个咁嘅公主用呢？呢一连串咁嘅问题，我一提出嚟，吕叔都冇办法作答，佢啊只系侧住个头谂咗阵间，微笑咁讲：，嘿，我哋唔打唔入咪撞入咗呢个地方，而家睇见咗呢个咁嘅尸体，亦都算系缘分。唉，唔好谂咁多，不如我哋打开棺材一睇咪知啦。你睇下呢一个吕叔，貌似系温和，心里边真系大胆。我哋而家已经系伤痕累累，又冇咩就手嘅物件，佢居然系提出开棺，佢呢啲咁莽撞嘅做法，唉，我只能够讲，真系太合我心意啊！我呢个人做事向来就唔中意拖拉嘅，要我翻去再班救兵，再走一次嗰个水路，唔单止身体上会饱受折磨，心理上都更加会受唔住，何况我又真系唔想拖阿豆腐同埋顾文文落水啊！吕叔而家提出呢个做法，完全系同我一拍即合，我哋两个一个对视，于是就一左一右，深吸一啖气，抄起手里边嘅钢刀同埋架撑，向住嗰个金字塔顶嘅昆仑神木就游咗过去。